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将来黑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，会议强调要按照国家部署建设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，努力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区。近日，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印发《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》，规范职业学校校企合作。国家工商总局日前发出关于开展互联网广告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，将重点整治五类虚假违法互联网广告，涵盖门户网站、搜索引擎、电子商务平台、移动客户端和新媒体账户等。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中，中国选手武大靖以39秒584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，这是本届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一枚金牌。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近日发布信息称，未来一段时间三亚的出港机票一票难求，近期三亚飞北京的航班有的售价近20000元。2018年春节长假期间，全国电影票房创下历史同期新高，除七至正月初六，全国总票房达57.2亿元，较去年同期增长66.9%。国家质检总局、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新修订的快递封装用品系列国家标准，根据减量化、绿色化、可循环的要求，对快递包装减量提出新要求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969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张宇是一个被无数热爱音乐的粉丝争相模仿的歌者，他的嗓音绝对是华语乐坛中极具辨识度的一个。和妻子十一郎风雨相守30年，一个写一个唱，默契十足的两个人，创作出了大量广为流传的经典作品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张宇用心良苦。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。我用去整夜的时间，想分辨在你我之间，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。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，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。心灭了，爱熄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。春已走，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。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爱走放你的手。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。我用去整夜的时间，想分辨在你我之间，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。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，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。心灭了，爱熄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。春已走，花又落，用心 放你的手。爱错放你的手，从哪里来？

见你。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，你再接近只不过不负我的感觉，我早已习惯你的名牌声，最为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，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水位，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，渐渐消失不见。 这里是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是。

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，岂止可惜视而无味，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，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，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，想留住谁 离开我，你会不会好一点，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，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，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商务部最新统计数字，从除夕到正月初六，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9260亿元，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10.2%，同期首次突破9000亿元。品质消费成为今年春节消费市场的一大亮点。国家旅游局最新数据，今年春节长假，全国共接待游客3.86亿人次，同比增长12.1%，实现旅游收入4750亿元，同比增长12.6%。2018年元宵节期间，京西陵水举人村文化广场出现数百盏大红灯笼，形成一个红红火火的举行灯阵，这就是消失近百年的京西大俗陵水转灯。春节假期结束，不少旅客也开始返程工作。九六九提醒大家注意辨别冒充航空公司发来类似飞机故障、行程延误或取消等虚假信息，以免造成经济损失，影响出行。日前，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新校区一期工程顺利封顶，预计将于2019年上半年竣工。竣工后，可满足2000名学生教学生活需求。海淀区房管局发布公告，春节前摇号的中铁碧桂园共有产权房，将于3月1号进行集中选房。最新数据显示，韩国去年旅游业的贸易逆差达历史新高。韩联社称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赴韩游客数量呈雪崩式下滑，以及越来越多的韩国人热衷于海外游。 是谁在敲打我着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，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许多人一听到周蕙的歌声，几乎都会有惊为天人的反应，上帝创造的天才歌手。她的演唱亲切自然，具天然本性的魅力，比起当今歌坛许多大腕都毫不逊色，尚且有凌驾之上的感觉，甚至可以称她为全方位的完美发声器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周蕙，约定。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 约定，难过的我。

事如烟，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默认，很想再提起从前，以为缠绵他用淡淡的笑脸，拒绝我所有语言，面对他依然牵挂，是我太傻太善良，我怎能积怨他，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，面对他依然牵挂，左右为难地爱他，忘不了放不下，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。 我们旅行的目的从来不是一个地理名词，而是为了要习得一个看事情的新角度。拒绝新事物，我们就真的老了。而旅行是一种学习，它让你用一双婴儿的眼睛去看世界，而婴儿眼里的世界每天都有大不同。

在了日记本里，夜夜执着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我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矛盾心里总是强求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累了，矛盾心里总是强求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。

多少人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被困在了某一天呢？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昨天的生活，见着同样的人，做着同样的事。但当你开始去旅行，走出这个圈，走出熟悉的这条街，走出熟悉的这座围城，你会发现远方还有个更大的未知的世界。旅途上的每一天都是未知的。 渗透你的心中，